第148集，我说了我会保护你。温小辉满眼血红，恶狠狠地瞪着长行，他就像被逼到了绝路的小兽，再也无所顾忌了。 因为你是个魔鬼，没有人敢留在你身边，你害死我姐，现在还想害死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你这种人注定不得好死。 温小辉，你胆子不小啊。 胆子大还是小有什么区别吗？长行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一定会付出代价。 我已经付过了，现在我要跟你们玩最后一个游戏。 洛伊深深地看了温小辉一眼，然后露出一个很温柔的浅笑，似乎想安抚他。那笑容让温小辉再次湿了眼圈。除了他们都能活下去，他已经不奢望任何，他什么都可以妥协，只要他们能活着。长行朝手下示意，过了一会儿，两个人抬着一个箱子进来了。温小辉看着那个黑漆漆的铁皮箱子，心里发毛。长行亲自打开了箱子，露出一个明显是炸弹的装置。他轻抚过炸弹，一脸欣赏的表情，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洛伊和温小辉。 这可是个好东西，美军去年生产，是我前段时间新收的玩具。我找个人稍微改了一下设置，就变得更有意思了。 温小辉心里一抖，脸色煞白。 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。 长兴从箱子里拿出两个圆盘，一左一右地摆在炸弹左右。他按下按钮，那两个装置的外围亮起一圈绿光。 这两个是重力感应装置，你们一会儿要坐在上面，而从你们同时坐下的那一刻起，程序就会自动启动。你们随时可以走，但只要你们其中任何一个离开，炸弹就会开始100秒倒计时。而如果你们两个一起走，炸弹会立刻引爆。有趣吗？ 长江， 温小辉嘶吼着就想扑上去，被那送饭的男人一拳捶倒在地。 你敢碰他？ 洛伊阴狠地瞪着男人。男人接触到他歹毒的目光，微微有些瑟缩。长兴摆摆手，主动把温小辉扶了起来，甚至亲手解开他的绳子，将他送到了炸弹前。 坐吧。 温小辉绝望地看了洛伊一眼，洛伊眼神坚毅，巍然不动。温小辉闭上了眼睛，坐了下来。圆盘上的绿光闪了一闪。长兴回头看着自己的儿子， 洛伊，来吧。 洛伊缓步走了过来。当洛伊快要靠近长兴的时候，长兴突有所觉，猛地后退了一步，站在了一个手下身后。洛伊悄悄握紧了拳头，看着长兴的眼神含入地狱怨鬼。两个男人架着洛伊，将他按在了感应装置上，然后给他解开了绳子。洛伊甩了甩被绳子绑得发麻的手。长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洛伊，你后悔吗？ 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能烧死你，平白惹出这么多麻烦。 你当时要烧死我，自己也会死。 我知道。 你虽然不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但却是最像我的一个。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，所以对你格外宽容，才会让你有机会对付我。 你真的以为自己能逃出国吗？ 你给我准备的东西要在天亮之前到位，至于我能不能走得了，你不用关心。还是把时间花在告别上吧。 洛伊微眯起眼睛，没有说话。 船舱外停着一艘摩托艇， 你们两个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爆炸之前离开这艘船。我很期待我最后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 长行的笑容异常残忍。 当然，如果我天亮之前拿不到我要的东西，你们两个就都别想走了。 我怎么能确定，如果我给了你你要的，你一定会放他走？ 就把我们之间最后的一点父子情分当做这件事的承诺吗？而且你也没有别的选择。 洛伊看了温小辉一眼，低下了头去。长行挥了挥手，带着人离开了船。船舱很快陷入了安静，只有一盏昏暗的摇曳的灯泡证明这里的空间并非静止。温小辉靠坐在墙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屁股底下坐着的是炸弹的引爆装置，他连换一个姿势都不敢。过了良久，洛伊轻柔的声音响起： 小辉哥。 温小辉没有动，甚至没有转头，他怔愣地看着头顶的灯泡，恍然间像在做梦一样。 怎么办？你有办法吗？ 目前没有。 那我们就这么等死吗？ 不会的，至少你不会。 洛伊扭头看着他，目光灼灼。温小辉心脏一颤，也扭头看着他。 什么意思啊？ 洛伊没有回答，而是伸出了手。 让我摸摸你。 温小辉看着他的手，他一直很喜欢洛伊的手，手指修长，骨节有力，是能一手抓起篮球的手，带着一种干干净净的性感。那做着邀请姿势的手仿佛有魔力一样，促使他也伸出手轻轻搭在了上面。洛伊握紧了他的手，两人之间有一臂的距离，但因为掌心相贴，顿时就感受到了对方的温度。洛伊长吁一口气，就像落水之人抓住了浮木那般，僵硬的背脊稍微放松了下来。 你的手好热。 温小辉用后脑勺轻轻撞了撞墙，他明明脑袋时不时刺痛，晃一下都晕，可此时他需要疼痛刺激以让他保持清醒。洛伊捏了捏他的手掌。 别撞了，你伤还没有好。 温小辉转头看着他，目光血红血红的。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会有人来救我们吗？你报警了吗？难道我们就这么坐着？ 我们难道有这样能平心静气说话的时候？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平心静气了？ 温小辉低吼着，但他非常克制，不敢太激动，生怕自己不小心从感应装置上滑下去。 别急，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我有安排。 温小辉听到这句话，乱蹦的心脏终于平复了一些。他也觉得洛伊不会这么眼巴巴的来送死的，如果乖乖就范，就不是洛伊了吧。洛伊肯定是留了后手了。他不自觉地压低了声音。 会有人来救我吗？ 嗯，所以你不会有事的，别害怕。 保险吗？ 我说了我会保护你，无论如何都会做到的。 洛伊用两只手握住了他的手，细细摩挲着他的每一根手指，就好像在用这种方式镌刻记忆。温小辉感到有些别扭，但是没有收回手。这种仿佛是生离死别一般的气氛感染着他的每一个细胞，让他不愿意再去想那些糟心的往事。毕竟只要一刻没有脱险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还有可能是最后一句。 5年半了，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了。 啊， 时间过得很快。 温小辉也不自觉地感慨，第一次见面，洛伊还是个15岁的青葱少年，如今俨然已经是个高大矫健的男人。这2000多个日日夜夜彻底改变了他们，从内而外的。他没有一刻不怀念从前，单纯的、美好的从前。 这是我最有质量的一段时间，因为我认识了你，我知道我可以那么开心地活着。虽然我也知道我们回不去了。 温小辉感到心脏阵阵抽痛，洛伊的语气是那么的平静，却带着一种快要满意的哀伤。洛伊突然笑了一下，眼神无比的温柔。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把你刮倒了，我去扶你，你一抬头眼睛发亮，我当时突然有点紧张，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在那之前，我看过无数次你的照片，照片里你看起来很女气，可真正的你干干净净的，很好看。 温小辉的另一只手绞紧了手指。 后来我们一起回家了，我想你跟我也有一样的感觉吧，就是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好像一下子就变得很近很亲密，甚至你对我完全不了解就接受了我，把我当成家人，对我好，只因为我是妈妈的儿子。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自作聪明，觉得自己牢牢地掌控着你，你的情绪，你的生活，你的想法，都在按照我需要的方向发展。可是我算漏了自己的感情，不知不觉的变成我放不开了。